9月2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半夜 talk》，我是的节目主持人 Kenny， 我是 Tommy。 今日咧，我哋就我讨厌政治。今日我哋就唔讲政治咧，唔讲百货啦，因为呢啲议题咧，即系大家当然要继续留意啦。咁我哋都有写嘅。咁但系咧，今日就讲一啲其他民生嘅 民生啊，呢个真系 民生嘅事项啦。因为都唔好集集都讲政治啦。 咁咧应该咁讲，又或者啲政治應該夜晚先會發生，所以都唔知道而家。 咁咧，我哋而家咧就講一講今日呢一個家計會出咗一個新聞稿，咁係咧一個關於家計會做嘅一個研究啦。咁啊，應該大家都好會留意，咁所以咧，我哋把握時間講下啦。咁啊，關於咧佢題目係咁樣嘅，題目就係香港華人婦女咧係性問題普遍。少呢一個性嘅親密接觸啦，同埋性交頻率低。 咁點解會咁樣嘅咧？ 嗱，呢一個咧就首先講下呢啲 background 先。 同埋咧，呢個有我有一個特別留意嘅，點解一定係香港華人咧？即係香港人都可以有，例如印度裔啦，有唔同 嘅。係啦，就係咁樣咯， 即係淨係華人啫。 係啦，因為呢一個調查咧就係家計會做嘅，咁咧其實都我老實講，我真係唔知道咧點解而家先公布，因為咧。佢分開兩個調查咧，一個調查咧就係針對緊21至40歲，即係後生啲嗰批啦。另一個調查咧就係40至60歲，即係老啲嗰批啦。咁咧後生啲嗰批嘅調查咧係喺2007年至2009年做嘅喎。 嚇！ 但係而家2014年先至公開喎。 咁即係問題可能已經變得更加嚴重，或者更加或者已經舒緩咗。 係啦，係啦。咁但係就好奇怪。咁跟住咧，老啲嗰個咧都係喺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呢個時間做 的，咁佢有冇解釋到點解要揾？ 佢冇解釋，但係咧，即係首先，所以大家首先要明白咧，我哋以下講嘅呢一個研究調查咧，就係反映緊5、6年前嘅事，6、7年前嘅事啦，已經係。 咁但係我都相信而家應該就冇乜太大改變嘅。 係，咁所以咧，大家我哋逐個逐個探討下啦。首先咧，關於呢一個21至40歲嘅婦女咧，咁講到明係呢一個香港華人婦女啦。咁啊，佢哋有咩問題咧？咁啊，佢哋訪問咗2000多個呢啲婦女，咁啊，結果我發現咧，喺整體受訪者裏邊咧，有59%，即係60%啦，就係過去一年咧，至少有3個月面對一種或以上嘅性問題。 咁是什麼性問題？ 係啦，呢啲性問題包括咩咧？就係包括冇性慾啦。嗱，有31.8% 嘅人就話冇性慾。跟住咧，難有性興奮，咁啊有都係30%左右啦。40%咧就話冇性高潮，而33%咧就話有性交疼痛嘅情況。咁呢一批21至40歲，即係年輕啲呢一批咧，佢哋亦都話啦，有7%嘅人，同埋有18% 嘅人咧，就分別表示咧，佢哋係少呢一個性親密接觸，同埋少性交嘅。咁啊，性交方面係少，咩叫少咧？就講緊一年裏邊咧係0至11次。 但我想問婦女係咪即係結咗婚啊？ 嗱呢個嗱， 因為嗱，如果我冇男女，即係冇男朋友咁樣，或者冇老公，或者可能當然都可以係冇女朋友或者冇老婆啦。咁嘅時候，咁冇都唔出奇啊。 呢個婦女佢英文就係 woman 啊嘛，咁你好難講 woman 係咪一定結咗婚咧？ 本書我又覺得，咁香港 single 嘅都唔止呢個百分比啦。 但係婦女嘅定義係咪一定要？結咗婚先叫婦女嘅，其實 喂，應該就唔係。 其實唔係咁嗱，咁我哋當唔係先啦，你話當唔係咁樣去討論啦。即係講咁耐，其實我想講嘅咧就係 我覺得合理喎。如果係咁， 唔係即係我你就係講佢，即係你唔好計佢有冇結咗婚先。我哋即係講呢個年紀層次先。即係我覺得咧，呢個咁嘅調查咧，最令我驚訝嘅就係咧，因為如果你話40至60歲咧，都係差唔多呢啲數據。咁大家理解，因為始終你老啲，咁你可能會少性交啊。 呢個生理問題啊， 生理問題啊。但係今次佢講呢個係21至40歲喎。咁你其實起碼你喺21至30歲呢個層面裏邊，其實仲係後生女嚟噶嘛？ 你個人覺得係咪？你諗下香港嘅男人冇用啊？ 哦，咁我唔知啊。但係你諗下喎，21至30歲嘅，即係21至40歲嘅頭嗰批咧係好後生嘅喎，即係諗下一個大學生。 即 係 同埋你， 你諗下個一個大學生，你去到 year 3 year 4，如果你係 extend 嘅，你都係講22、23歲先畢業。 喂，同埋 即係其實好後生。如果你咁後生嘅婦女已經係面對。即係60%喎，60%。 古時形容30至40歲嘅女仔係叫狼虎之年噶嘛？ 係，即係其實都應該係處於好 demanding 嘅時候噶嘛。咁其實，所以講到底，你喺21至40歲，其實都應該係處於好即係好享受性生活啊，或者係好澎湃嘅年紀噶嘛。但係你都有成60%係咪有問題啦？咁跟住當中咧就係有30%咧係。分別覺得冇性慾同埋即係難有性興奮啦等等，咁 我覺得呢啲數字係 極驚嚇㗎， 係驚嚇㗎，即係而家香港嘅性問題係 咪香港嘅男士已經係啲警號咧？ 係咪香港男士真係太有問題？ 嗱，咁其實我話講笑啫，我就唔認同，即係香港男士 嘅身同感受 嘅能力應該就我諗同其他地方都有差距，但係應該就唔係話真係好差啊。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諗，第一個原因會唔會其實係因為 其實講到尾又係經濟原因啊，冇樓啊嘛，冇樓冇地方，即係香港嘅性空間太缺乏，即係根本就冇乜時間可以做，咁又冇時間 practice。正所謂 practice 就 makes perfect， 咁而家都冇得 practice 就唔 perfect 咯。 我都覺得係，即係我諗緊嗱，我哋冇外國數字比較啊，但係你憑你嘅 common sense， 你會覺得外國嘅數字應該低啲噶嘛？咁點解咧？喺人哋十六七歲開始已經有豐富嘅經驗，即係嗱，我哋唔係鼓勵呢一樣嘢。但係現實上就係佢哋可能好早已經有一個經驗同埋培訓嘅過程啊嘛，同埋諗下即係你外國嗰啲人間屋好大，嗰啲女仔自己有間房，男朋友翻到嚟就算父母喺屋企都可以帶佢上房咁樣噶嘛， 就已經練出七十二招啦。 係啦，你就可以有好多機會去 practice。但係你香港始終你可能好多婦女真係去到可能三十歲結婚。 你諗下一個400零尺單位啦，咁我帶我嘅女朋友上去啦，咁跟住到門。喂，又細間屋，隔音又差。 你諗下好現實，即係譬如普通嘅情侶，譬如我當你哋二十歲拍拖咁樣啦。 Uh-huh. 其實可能一對普通情侶咧，佢哋真係要等到三十歲結咗婚，有層樓之後，先可以好密集地有機會性交嘅喎。 講呢啲開房啦。 開房你都唔係咁容易啊！ 嗱，開房其實好難，因為好貴。 係啊，同埋你始終有啲女仔佢心理上接受唔到要去嗰啲價報嗰度開房啊嘛。跟住佢會話去酒店啊，但係酒店一晚係成千蚊啊嘛，大佬。 唔係啊，唔好性別歧視，男仔都會覺得污糟嘅。 係，即係我意思就係話，你諗下一對正常嘅情侶，佢可能二十歲拍拖，其實可能佢真係有不斷 practice 嘅時候咧，要等到佢哋三十歲結咗婚買樓咧。才可以正式開始個 practice 嘅過程，咁你香港嘅女性咪輸咗起跑線上咯？你因為外國嘅女性係贏咗起跑線上喎。 男同女都係嘅，就唔可以話一定係女嘅問題。 咁而家 另一個 呢個研究關女啊嘛。 同埋另一方面，我即係另一個原因就係會唔會即係男性工作太忙啦，或者大家 都 工作太忙咧？ 都 唔係 啦，你又唔好性別歧視，係應該係男女工作。 男女工作太忙。 咁你忙你攰，你咪唔會有興趣做呢啲嘢。 到時就萬事起頭難。 萬事係，但我覺得我嗰個講法真係好有道理嘅喎。你諗下，即係你外國係有 keep 住 practice 嘅機會，但係香港你一普通嘅情侶，即係對方都跟，即係大家都係跟住父母住嘅，你真係要等到大家三張嘢買咗層樓，你先至有機會經常發生呢件事㗎嘛。咁你已經係遲咗人哋十年啦，人哋可能二十歲已經開始㗎啦。同埋啊嘛，就算譬如大陸咁樣，其實而家大陸即係譬如你早幾即係大陸而家一啲落後啲嘅地方都仲係。可能很早結婚嘅嘛，可能二十歲就結婚，21歲就結婚，咁佢哋由嗰個時候已經開始不斷 practice 啦嘛，即係佢哋早我哋十年喎，都係嗰個問題。咁你諗下，即係你慢慢啲嘢推到後咧，到你諗下，到一個香港婦女，佢到40歲咧 practice 到差唔多咧，已經好純熟嘅時候咧，佢又開始生理上有問題啦。 或者你一個當然呢個都係好重要嘅，不過我諗另一個原因都係香港咧，其實都。即係話就話係即係西方社會啦，但係其實我覺得喺性呢方面其實都的而且確係保守嘅，即係你唔會聽到有好多女仔或者啊我點樣睇 AV 啊，又點點點啊，或者點樣睇嗰啲 GV 啊咁樣，都其實好少聽到啦。咁另一方面可能會唔會就係咧，即係女仔同女仔之間你唔會交流啲咩招式啊，交流啲咩啊應該點會令到個男仔或者令到自己舒服啲啊咁樣。其實呢種唔敢討論咧，其實可能都會導致呢一個問題存在。 係啊，所以咧今次咧， 即係因為唔識啊嘛，即係你大陸成日都啲新聞話，連個窿喺邊都唔知噶嘛。 所以今次呢個新聞稿啊，佢都有揾到家計會高級醫生羅善清咧，咁佢都有話，即係你可能覺得呢啲講法好老土啦，咁但係都係一定要講嘅，即係點樣解決呢啲問題嘅，就係話咧，即係大家越多溝通，即係同埋性伴侶越多溝通啦，咁跟住咧性生活上面咧要輪流採取主動，咁啊即係。令大家覺得有趣啲，咁跟住克服談性咧，即係傾一個性問題嘅尷尬，咁咧亦都要咧喺前戲上面咧多花點功夫。咁啊，至於佢係 suggest， 即係佢就建議咧呢個想生仔嘅夫婦咧，就要每星期性交至少兩至三次。 咁執藥咩？離譜！我覺得呢啲意見要好離譜喎。咩啊？ 但係總之老老啲講就係多溝通， 多溝通。 唔好覺得呢啲問題要忌諱。 同埋真 係 要打破禁忌嘅。係。我哋就率先打破禁忌。Kenny， 你上次做愛幾時啊？ 你一定知嘅，你點會唔知啊？ 係咯，我都好清楚啊。 你係我對象 啊 嘛。 其實喺講呢啲，我哋又喺度禁忌啊，真係垃圾。 好，時間差唔多啦，咁咧我哋星期五咧再同大家八五二 talk。 好啦， 大家把握機會要多啲 practice 啊！ 好，拜拜。 唔係，即係成年嗰啲，我講緊成年嗰啲。 好， 拜拜。 拜拜。